问魏延哪里去，闯灭七星灯，该你了。 有病。 说的什么 灯？ 七星灯。 嗯， 诸葛亮自个儿天寿， 没错， 死了， 人给捣乱， 该我了， 破了阵， 火钉念个灯， 谁问谁？ 豪童问陆童。 哎，您等，豪童陆童又是谁呀？ 小崽子长大了，少年儿童了，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小小少年，很少烦恼。 我就会一句，就会一句。我也真的想往下唱，但是真不会。 站起来了，我知道了。这小号练大了。 豪童， 小号练大。 问陆童 啊，问谁呀？ 问南极翁哪里去呀？ 我知道那大脑袋，大脑袋干嘛去了？ 老寿星倍儿头，大脑袋。 我知道了。哎呦，这大脑袋这。就这个鸟，这大脑袋干嘛去了？ 正月十五逛花灯，哎，这个灯不错，哎，那个小姑娘， 这是老寿星啊， 这是老刘宝， 起哄吗？这 是老不正经， 这不像话啊！ 哎，该您了， 接着往下来， 哪个字？ 该说连了， 连 说车走念个连， 谁问谁？ 鲁肃问孙权， 等会儿，胜负已分。同志们，胜负已分啊！ 哎，我还没说完呢。 哎，我这个人别的能耐没有，你要说我有多高的文化，我没有，但是我记性特别好。 那管 头一回一大念个天，垒蒙问孙权， 还垒蒙呢？ 现在车走念个连，鲁肃又问孙权， 对， 孙权出来两回了， 哦， 要脸吗？你这孙权出来两回了。 我孙权出来两回了， 对， 你大脑袋出来六百多回了，我们说什么了？说谁不要脸呢？ 不，那要出来，那就一直得延续。 什么叫延续？ 不是我这叫 不明白， 这叫以不变应万变。 什么？ 你那不行，你这， 你打住！我们头一句无懂，我们后边不一样，懂吗？ 哦， 懂不懂？ 哦，对不起，后边不一样。 哎， 我后边不一样。 吕蒙问孙权， 后边不一样。 哎， 谁问谁？ 问这什么去？ 哦，问谁？ 问张飞哪里去？ 哪儿去了？ 三马并相连。 好，后边不一样。 哎，后边 该我了啊！ 哎，该您了。 车走念个连， 谁问谁？ 好心的路线，后边不一样。问南极翁哪里去？后边不一样。旅游上大连， 而四句就一句不一样。 承让， 臭不要脸的我。哎，连字不说完了吗？ 完了， 咱该说香了。 香， 还是我先说。 好， 说何日念个香？ 这回怎么着？鲁肃要问谁？ 哎，鲁肃问周郎。 鲁肃出来两回，后边不一样。 这怎么这么贫呢？ 问谁？ 问刘备哪里去？ 哪儿去了？ 甘露寺去降香。 甘露寺龙凤呈祥、啊、 没错。 刘备娶孙尚香啊，当然了，没过一年就让人给拉回去了。 行，你就别提这个了。行，我说完了，该您了。 该我了。 香， 啊香， 嗯， 说。何日念个香？ 谁问谁？ 豪邦问陆邦。 对，这豪邦陆邦什么玩意？ 吓得小崽子太多了，一帮一帮的，而且这个小号他组团啊！ 哎嗨， 他下副本啊！ 行，下什么副本呢？您 这东西你得琢磨呀。豪邦问陆邦， 问谁呀？ 你再来，你再问一遍。 啊，这。我说问谁？ 南极翁是谁呀？哎呀，这个默契一点都没有啊！这个是需要培养的。再来啊，问谁呀？ 哪儿去了？ 这南极翁是谁呀？老寿星。

回家料理丧事。 这话对。 办完了丧事，回来说相声。 还得演出吗？ 说着说着坏了。后台来信儿，一件悲痛的事情，人间惨剧，末期快有了。刘老师刚满3周岁的儿子，啊、哦，3周岁的儿子，假定有一个大儿子，孩子已经这么高了，被洗衣机的甩干给甩死，怎么办？ 先演出。 演出完了回家再亮起来。 对，还亮起来，真有闲心。 办完了丧事回来说相声，说着说着坏了，后台来信儿，一件悲痛的事情，人间惨剧。 我们家还是连续剧是吧？ 刘老师的爱人怀着4个月的身孕，走在平安大街上，被一辆10轮大卡车咔就压过去了，那血噔就出来了，脑浆子流一地。啊！ 哎，你解恨来了是吧？我说，哎， 我、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 还失态？我还老纳呢。行了，行了， 对不起， 打住吧。 哦，对不起，没有开，对。 没开都对不起啊。 没有开，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怎么办？ 先演出， 先演出，演出完了回家料理丧事，办完了丧事回来说相声，说着说着坏了，后台来信儿，一件悲痛的事情，人间惨剧，刘老师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大爷、大妈、叔、婶儿、舅舅、舅妈、姨、姨父、姑姑、姑父。干老， 还有干亲呢。 街坊， 街坊， 干街坊，干曾祖， 干曾祖， 旺财， 嗯，完了， 小强，还有， 行了，哎， 嘎嘎， 打住吧，就是我，瞧见我没有？我们一家子3亲6故，7大姑8大姨，全死绝了，对吧？ 好，我说一个灯谜，你来猜啊？ 哎，说。 说远桥啊，是远桥是电扇， 啊、不 近桥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破电扇，不猜不猜，听见了，破电扇，说你不猜这，咱还说，我这一得嘛，我们一家子用死来证明了一下。 是，所以说你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我。你别摸，你汗脚。 嗨，我说完你再说。这样，我的一得呢？已然就顶着了，家里实在没有活物。这样吧，曹老师，曹老师， 不是我给你们家扫墓， 你给人家扫墓去。我们一家子还 扯。扫墓有拿玫瑰的吗？ 哎，曹老师，您说说您的义德吧。 哦，我是不是？ 您义德，因为您家里啊有活着的。 哦，是。 这样呢，他要是死了呢，就能显出您的义德来了。这样。您给说说您的义德吧，来来来，啊，曹老师说说。 不要，我们家人不愿意死， 我们家也不愿意， 我们家是好人， 我们家没坏蛋，就得死， 不死， 不死不行，不死我坐死他。不， 来来， 你亲戚朋友不死，我坐死你，我告诉你， 死一个，死一个， 必须死。 我在台上说相声，说着说着坏了，来信了， 嗯， 一件悲痛的事情。人间惨剧，我的搭档刘云天去世了。 还有我呀，这里边 头一排照相的这个观众跟我说 啊， 别说了，旁边那死了，镜头里都没他了。 我 没关系，我跟你说一段单口相声。 哎，单口，我说你打住吧。 刘朝正当年间， 什么正当年？那不救我呀？ 救你干嘛呀？ 救我，你得给我救活。 救你也救不活。 为什么呀？ 我踩你气管了。 哎，去你的！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

别有洞天。 您给说说。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尊妖瓶、狼妖罐、宣妖盖碗、古月轩的果盘，案前摆硬木八仙桌，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宣纸端要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了许多闪断的被货，闪断的褥子。 我们家尿炕啊，没有这尿炕的好。 那应该呢， 名人字画啊。 对，名人字画。哎，有唐伯虎的美人，米原张的山水，刘诗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闹龙金匾，镇宅宝剑，绿鲨鱼皮鞘，金春口金世剑，上挂黄龙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价钱，五尺多高的八音盒，风魔铜金钟翡翠玉器，有座钟挂钟戴克钟子儿表对儿表寒暑表。 好， 要讲的代表啊，谁也戴不过你爸爸。 怎么呢？ 咱代表戴一块手表啊，最多加一块怀表。 可不， 你爸爸代表讲究上谱。 怎么上谱？ 未曾代表之前，腰里先系根搭子。 这干嘛？ 代表使。哦，从左边戴，要戴狼琴、欧米伽、埃尔琴、麦克纳、金戈套、银戈套、铜戈套、铁戈套、金三针、银三针、物理门、亨德利人头狗、把弦、双卡、单卡、有为、立威、德威、波蒂。左手拿着鼻梁的，右手拿着八音盒，头顶大座钟，怀揣小闹表，未曾走道，叮当的乱响啊！ 我爸爸代表， 这给钟表铺搬家。 别说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熟悉的距离一直是个谜，喜欢一半聋半哑的爱情，在我眼中的你的样子，五官耳朵眼睛，这梦见的森林里四下无人，除了你。我不管别人怎么定义现实里的爱情，我相信我的梦境揭露的讯息，习惯了用孤独的表情阻止别人靠近，却不怕被你发现我脆弱的心，渴望的心，上眼睛想着你就会出现两个人的森林，把体温交换成共同的记忆，世界很远，心很近，把体温交换成